欢迎收听历史上的今天，我是主播乔伊。那么在历史上的今天又发生了些什么呢？一起来关注。1930年9月7号，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出生。1961年9月7号，中国首枚残奥会金牌获得者平亚丽出生。1988年9月7号，我国首次发射气象卫星风云一号。1998年9月7号，谷歌公司正式成立。2002年9月7号，首届中国企业成功女星大会正式举行。2004年9月7号，中国人的骄傲奥运会金牌大会演在香港举行。2008年9月7号，荷兰布雷达举行红头发日。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，让我们下期不见不散。 速度，高度 ，Apple's grown like a weed。 引领， 带你扬帆起航。 经典是一种态度，更是一种追求。经典九六九，精英之选。